第七天结束了，您现在只剩三天的时间可以用功，不过可以真正用功的只剩两天的时间，因为在第九天九点以后，您会学到一种新的修行方法，然后禁忌的规定就解除了，再来也没有什么心性的点睛，只有心性的因为，其实说因为就是说因为无什么心性，讲因为甲修行是无法度同齐进行的，所以伫第十天，恁就无容易精进修行啊。不过第十天所教的新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伫前九天里，恁对家己的心做一遍真深的手术，所以伫第十天，恁必须要用一点仔药膏来治疗这个空嘴。恁学的新方法，就是用来治疗空嘴的药膏，而且伫九天非常深的手术了后，若是突然间去到外面的世界接触，大多数的人会感觉到非常大的震撼，所以第十天也是减少这种震撼的反冲，互你会当伫第十一天离开这的时，佫较容易面对外口的世界。所以真正的禅修敢若剩两天啊，佛陀爱你一直用功。对这个禅修方法来讲，一直用功是成功的秘诀。古僧回来参加佫较长的二十天、三十天、四十五天的课程的时，因是一直咧精进用功的。即卖课程恁有休困的时间，毋过对长课程的古僧来讲，因是无休困的时间，所以恁嘛必须要学习安怎一直来用功。当然，伫上节时段，你是会挤目睭的。毋过，即卖遐个咱所讲的休困时间，对恁来讲，未阁是休困时间啊。譬如讲，恁徛起来，行到寮房，或者行去用餐，恁嘛是爱一直修行。你有缘觉知着身体咧做个代志，你若是咧行路，你着觉知你咧行路；你若是咧食饭，着觉知你咧食饭；你若是咧洗身躯，着觉知你咧洗身躯；你若是咧休困，着觉知你咧休困。要有非常重要个一点，就是你当时嘛爱觉知着身体里个感受。有一挂人无法度正确了解佛陀个教示。因敢若是觉知着行路、行路、当咧行路，安尼虽然有好处，毋过这并毋是佛陀教示的全部内涵。佛陀爱你觉知身体里的感受，你若是错过了感受，你就错过了你深层的心。所以觉知感受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咧行路的时，你毋免去觉知规身躯的感受。伫目前的阶段，准讲你想要去感觉规身躯的感受，你嘛做袂到。毋过，至少你爱去感觉身体移动部分的感受。当你行路的时，你觉知脚腿的感受；当你食饭的时，你觉知枕头的感受；觉知嘴里接触食物的感受；觉知嘴唇的感受、牙齿的感受、嘴齿的感受，食物吞落去的时，觉知咽喉的感受，不管是倒位咧动，你着觉知遐个感受。不管安怎样，你一定爱觉知着身体人的感受，嘛爱觉知身体所做的动作。这就是伫下课时间恁应该做的，安尼恁就当一直来用功。伫上节时，恁挤目睭，啊，其他的时间。你睁开目睭，做你该做的代志，啊！以觉知你的动作甲感受来一直修行。暗时你要睏的时，你觉知你要倒落来，慢慢啊咧倒落来，时时刻刻觉知身体的每一个动作。翻身的时，你觉知着身体翻向这边，过一下佫翻向那边，你觉知着身体里所做的每一个动作。同时嘛，觉知着身体里的感受。不过， 并无需要为头到脚，为脚到头，按照顺序来观察。你倒来的时阵，只要觉得着感受升起的部位，你安尼觉得感受，一直咧觉得感受，然后慢慢仔来睏去，非常好。第二天，你睏醒时，佫开始有感受啊，你着佫开始觉得感受。真有可能有的同学真用功，因睏袂落眠，只是半睏半醒的状态，安尼真好。有的人甚至规暝拢清醒，安尼佫较好。规暝拢无睏，只是起目睭倒咧，若是睏袂去，无要紧。你只要觉知感受，一直咧觉知感受。毋过你若是开始烦恼，哦，睏袂去，已经十二点啊，睏袂去，一点啊，睏袂去，两点啊，睏袂去。安尼，你隔顿工起床的时，一定亲像病人共款。你这倒毋是咧修内观啊。毋过，你若是敢若觉知感受，或者觉知呼吸，而且保持平等心，过长工，你着感觉非常清醒，亲像规暝睏真好共款。毕竟你需要睏的，敢若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互身体休睏，身体已经劳动几工啊，应该互伊休睏一下。另外，心嘛无用几工啊，你嘛应该互心休睏一下。所以暗时要睏的时，莫坐咧修行，爱倒咧，安尼会当互你的身体得到充分的休困，莫打妄想，互你的心得到充分的休困，安尼互身心得到充分的休困，就达到目的啊。伫印度经典里有讲到，人通常徛伫三种状态里，一个人毋是清醒，就是困去。那无，就是咧做眠梦。毋过，对瑜伽行者来讲，有第四种状态存在。瑜伽行者并毋是基修炼瑜伽体位法的人。修炼瑜伽体位法的人，并无一定瑜伽行者。瑜伽行者是亲身体验过究竟实相的人，安尼的人才会当称作瑜伽行者。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，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。当你清醒时，你对你身体里的感受保持清醒，而且保持平等心。关于这种状态，真多经典描述着，规个世界拢困去啊，干那瑜伽行者保持清醒，这是基于对感受保持清醒，这并不是。到暗时，你忝啊，想要睏，毋过你煞讲袂使，我袂使睏，我是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，规个世界拢睏去啊。毋过我必须要保持清醒，袂使倒咧。若是安尼，就是咧行极端。当你感觉爱睏，安尼倒去睏。毋过你若是睏袂去，你倒爱一直来觉知感受，而且保持平等心。卖怀疑，卖担心。你只要做好你的工课，你只要觉得身体感受的实相，啊，无生起习性反应，保持平定心，安尼，你就是让你的心得到充分的休困，同时嘛，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困。像安尼，好好利用剩的两天，一直来用功，也就是佛陀所讲的，每每日日，除了困落眠的时间。拢爱一直来用功，伫即两天里，爱动一遍非常深的外科手术，来将造成你痛苦的深层筋骨去除。因即马拄浮出来，即马拄好是为即个不正筋骨里解脱出来上好机会，一直来精进，会当帮助你做到即点。风台依然会来，毋过经过七天的努力。你已经有十足的力量来面对了。五界这五个敌人犹原存在，不过因的力量已经愈来愈弱了。而且你有五个好朋友，甲因做伙，你会发现这五个朋友对你非常有帮助。 若是这五个朋友会当维持伊原本的纯净，伊就非常有帮助。毋过，伊若失去了原本的纯净，因就会变成你的敌人，就非常有杀伤力。咱的五位朋友是啥物呢？啥物是因原本的纯净？第一位朋友用佛陀当时的话来讲，叫做萨达，也就是信心。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。若是一个人对于家己所修的方法无一点仔信心，伊要安怎正确来修行呢？若是一个人常在怀疑，安尼伊要安怎用功呢？你必须要有信心。即马第七天结束啊，大家应该对即个方法，对家己会当愈修愈好，爱有信心。毋过，若是即种信心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，安尼伊就会变成敌人。当即五位朋友变成盲目的，因就会变甲无路用，无法度帮忙咱。信心必须要陪伴着智慧，每一位朋友必须要甲智慧做伙，安尼你才会当认出伊原本的纯净面目。只有当你的信心具足智慧的时，才是纯净的信心。若是无智慧，信心就变成盲目的信仰。智慧就亲像咱的目睭，啊，信心就像咱的脚。一个人若是无目睭，虽然嘛会当行路，毋过却毋知影是毋是行着路啊。行路可能会跋落窟啦。啊，一个人若是干那有目睭无脚，也就是讲无信心，安尼个人会看到这条路，一直在讲：哦，有够好的一条路，有够伟大的一条路。佛陀的教示是这么伟大，或是这么美妙。毋过，伊却毋愿伫这条路上踏出一步，因为伊无信心。所以，信心甲智慧两项拢真重要，欠一项都袂使。若是两项甲做伙，就会当予咱真大个力量，因为这就变成有悟性的信心。信心的重要性是啥物呢？你凡是对某人有信心，对男神或者女神有信心，对任何性质或者感悟的人有信心，为什么对因有信心呢？因为因是一个性质，伊有某种好的特质。这种信心是针对这种好的特质，你因为看到这种好的特质，开发出你的信心，啊，伫自身里发展出这种特质。若是你的信心是像乞丐提碗咧分的信心，你伫咧祈求上帝，哦，全能的神啊，请赐我这，哦，女神啊，请赐我彼。像安尼的信心，就是一种盲目的信心，这并无虾米帮助。咱必须要针对某种特质来产生信心，来产生同款的特质，这才是上好的信心。我记一个咧，几啊年前，我拄伊缅甸回来，上早伫印度开始传授内观的时，有一位老妇人来参加十天的课程。伊伫课程期间非常精进用功，嘛正确了解修行的方法，按照即个方法正确咧用功，嘛得到真好的成果。伊返去厝了后，伊逐工早暗一直咧修行，伊伫将即个方法运用伫伊的日常生活里，而且得到真济利益。一年后，伊阁返来参加一遍课程，互家己伫即个方法里会当搁较成长。毋过，有一遍，伊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伊对我讲，伊心内有一种惊吓。伊讲，伊是来自一个捌地的信仰教派。伊讲，内观是一种智慧的方法，是一条智慧的道路。我知影这个方法会当引导我到最后的目标。毋过，我惊会失去原本的信仰，我无想要失去阮的信仰，阮的信心。我对伊讲：“哦，莫操烦你的信心，你的信仰会变搁较坚强。无啊， 这个修行方法并无信仰的成分，伊并无了解我的意思，所以我向伊讲：好啦，你敢真正对你的神、女神有信心？伊讲：你咧讲啥物？我的传统就是属于捌地的信仰教派，我对神甲女神有十足的信念、十足的信心。然后我问伊：你有下愿供养无？过去伫印度，下愿供养是非常普遍的。譬如讲，厝里有人破病，身为一家之主的人，就去寺庙对神或者女神下愿，请你医好阮厝里某某人的病。若是伊的病好啊，我就供养你五卢比的点心。你敢有做这种下愿供养？供养有啊，这种代志真平常。安尼，你就是对你的神、对你的女神无信心。伊先爱医好恁囝的病，然后你才敢那供养伊五卢比的物件。你对神的信心甚至还无到五卢比，因为你无想要先供养五卢比的点心，只是要求神先治好恁囝的病。这是商业式的教派，功利式的信仰，这并不是信心，这只是一种盲目的信仰，这种迷信并无什么帮助，这就是人以信心为名义所做的代志。你当时在期待什么代志？神必须要为我做这，女神必须要为我做那，常常在期待什么，愿望什么，这都不是纯正的信心。有人说他自己是喇嘛王的忠实信徒，做一位喇嘛王的忠实信徒真好，你要了解喇嘛王的特质，而且在自己身上发展出这些好特质，这样才是一种好的信心。你应该都没听过喇嘛王的故事，古印度有一位国王，喇嘛王是国王的大子，本来应该由于继承王位，不过伊个老爸，予伊上少年个王妃来决定伊家己个亲生仔，也就是喇嘛王个小弟来继承王位。虽然国王本人无愿意，伊嘛是决定将喇嘛王关禁伫森林里14年，由喇嘛王个小弟来继承王位。喇嘛王非常甘愿来离开伊个国土，而且心内想讲，予阮小弟享受王宫一切荣华富贵，我住伫森林内会真快乐。当时决定让位予因小弟的时，因小弟并无在场。到老爸过身了后，因小弟发现要继承王位的时非常着急，伊认为应该由喇嘛王来继承王位，毋是我。所以因小弟来到森林里，向喇嘛王讲：“阿兄，应该由你来继承王位，你才是王位的继承人，我会代替你住伫森林里。”老爸做了错误的决定，伊并无做出智慧的决定。喇嘛王讲：“哦，这是老爸的命令，你必须要住伫王宫，享受王室的生活。”规个人类的历史，搁找嘛找袂到第二个咧，像这两位兄弟同款，差讲。你必须要住伫王宫，享受一切荣华富贵。喇嘛王就是这款这么了不起的人。伫今仔日，有两位兄弟拢讲家己是喇嘛王的忠实信徒，不过两个人一直咧冤家，伫法庭相告，为虾米代志呢？伫分家伙时，你加分偌济钱？加分偌济土地，所以阮要去法院告。安尼，因还阁宣称家己是喇嘛王的信徒。可怜的喇嘛王，伊若是伫天顶知影，看到这种状况，一定会流目屎讲：这算什么信徒？因一点仔嘛无想要为阮身上学着好的特质，敢若声声句句讲是阮的信徒。安尼的信仰并无虾米帮助的，有人将喇嘛王当作全能的神，把伊当作是全能的神的化身；有人将喇嘛王的名写伫 额头顶，有人写伫手骨顶面，有人写伫胸前，有人写着印满喇嘛王的名的衫。想要爱喇嘛王知影家己是喇嘛王的忠实信徒，这就亲像喇嘛王真欢喜听着别人一直咧念伊的名同款，亲像大家应该无停咧念伊的名。那是伊是世界的创造者，安尼伊应该创造出一大堆人，规天无做别项代志，敢若是咧一直念喇嘛王、喇嘛王、喇嘛王。那是伊真正欢喜听着家己的名，安尼伊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。有人讲神以伊的形象来创造人，毋过我感觉应该反倒转来讲。应该是人以家己的形象、家己的喜好来创造神，是咱家己想要爱这款的神，咱一直咧念诵伊的名，伊就会感觉真伟大。安尼，咱就会当得到所祈求的事物。咱以咱家己所想的创造了这种神。譬如讲，有一个起笑的歌音卡，伊真欢喜听着家己的名，伊感觉。每天大家应该一直念高音卡高音卡，收音机里面不停地放上高音卡高音卡高音卡，电视里也是高音卡高音卡高音卡，报纸里也是高音卡高音卡高音卡。有人开始起做高音卡的描述，开始雕塑高音卡的形象，然后哪跳舞哪唱嘿，格音卡，嘿，格音卡，嘿，格音卡，这个格音卡就会真光彩，感觉到哦，有够好。咱咧创啥物？可怜的神，伊若是存在的话，咱这种方式真正是将伊降低啊！这就是当信心变成妄信了后的行为。你袂记得为神的特质人得到启示，嘛袂记得伫家己身上培养。这个特质，安尼这种妄信就会害死人。有人讲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，真好。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圣人，衡量圣人的标准是这个人要死的时阵，伊的心态是安怎。耶稣基督，伊是予人钉伫十字架顶折磨死的。毋过，当伊被折磨的时，伊对遐个折磨伊个人，并无生起一点仔个亲恨个心理，伊敢若有爱佮慈悲。伊讲，遮个人毋知影家己咧做啥物，因是无知个，愿因莫因为安尼来受到处罚。这是一位真正性格个人。若是有人讲我是耶稣基督个信徒，毋过内心却无一点仔对别人个爱心、慈悲佮善念，安尼即种信仰就是一种妄信。有人今日对我讲，我是耶稣基督个忠实信徒，我相信伊是神个囝。伊是神个囝，这又阁是安怎呢？亲像伊需要你个见证，才会感觉欢喜同款。哦，你看遮尔济人证明我是神个囝。咱真正是起笑啊！耶稣是神的囝，这有啥物通好怀疑？伊本来就是神的囝，因为啥物是神的？道理是神，爱是神，慈悲是神。啊，耶稣基督本身就充满了道理、爱佮慈悲，所以伊是神的囝，这个特质是上重要的。咱若是伫家己身上培养出这个特质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讲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。有人讲我是佛陀的信徒，哦，真好。是因为佛陀的信徒对佛陀这款完全觉悟解脱的人有信心，真好。毋过，但是这种信心敢若是一种妄信，安尼就会变成透早起来唱诵。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, I take refuge in Buddha. 归佛，归佛，归佛，念三遍了后，伊规天学袂来，伊认为已经得到许可证，会使学袂做。伊认为归佛， 了后，佛就会当予伊解脱，毋管做了虾米代志，拢会当予伊解脱。真正是起笑啊！伊毋知影皈依佛的真正意义，是要皈依佛的特质、觉悟的特质。啊，皈依觉悟的特质，也就是予你自身会当觉悟，毋是别人。啊，你家己觉悟，才会当保庇家己。你必须要皈依你自身的觉悟，你必须要培养出这种特质，然后讲皈依佛才有意义。那无，就是一种盲目的信仰。佛陀无建立宗派的意思，伊并无想要要求佫较侪人讲我皈依佛，来予宗派奋大。伊只是抱着满腹的慈悲，希望大家走出因的痛苦。大家可能分属无同的宗派、无同的社会，可能来自无同的国家，拢无要紧。大家拢有痛苦，啊，佛陀指出一条道路，因为伊觉悟啊，满怀着慈悲、爱心，伊指出了这条道路。你若是无行上这条路，信心就毋是真正的信心。伊教是咱爱安怎礼敬佛陀。佛陀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名，伊是觉悟者的特性，不只是交达摩，任何人拢会当成做觉悟的人。觉悟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。伊常在讲，伫我以前有无数的佛陀，伫我以后嘛有无数的佛陀。所以当你礼敬佛陀的时候，必须要。 耶揭菩提。Atita ce ye ce buddhaya nagata 所有过去的佛陀 Atita 所有未来的佛陀 Pachupanna ce ye buddha 所有现在的佛陀 Aham vandami sabada 我礼敬所有现在过去未来的佛陀然后，你才袂去予家己陷入某一个宗派，安尼你会当为即种觉悟的特质人得到启示，啊，发展出自身的觉悟。伊讲，咱礼敬佛陀的时，必须要。 南无达斯帕格瓦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，南无达斯。 的意思是，我礼敬任何有这种特质的人。 南无达斯巴格巴图阿拉哈图萨玛萨布达斯。 靠伊家己的力量，啊，达到完全解脱、完全觉悟的人，我礼敬这种人。你的礼敬，以巴利文来讲，叫做布扎。有这种礼敬，布扎叫做萨米萨。不然，无清净的礼敬。譬如讲，你有一尊佛像，你烧香、供花、供果、礼拜，然后你讲我礼敬佛陀，毋是，这是无清净的礼敬。清净的礼敬，你那弥撒不然，佛陀讲。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Buddham Pujami。 我礼敬佛陀的意思是，我已经在这条法的正道里，为初显的法到弥陀法，我以这种方式来礼敬佛陀。你为持戒开始，这是法上初显的部分，然后你进步到定，这是比戒更加弥陀法。你进步到慧，这是比定更加弥陀法。再再来，你超越了这。啊，体验到涅槃的境界，这是上美善的实相，这就是你礼敬佛陀的方式。 Dhammanu Dhamma Patipattiya Buddham Pujami。 咱必须要好好来了解这个教示、这个法。咱礼敬任何人，对任何人有信心，不应该让这种信心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。若是变成盲目的信仰，就无虾米路用啊！同款，要礼敬佛陀，咱应该记掉佛陀的特质。虾米是佛陀的特质呢？ 有得有以下的这些特质。 Iti piso bhagava arahang sama sambuddho vidy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taro purisa dhamma sarathi sattha deva manussanang buddho bhagavati Iti piso bhagava Uta si bhagavan Siyami si bhagavan在二十五世纪以后的今日，印度马加万之字已经失去伊原本的意义啊！今日四界拢是马加万，就像春天落雨了后的水果同款，四界拢有马加万。每一个人拢宣称家己我是马加万，也无到底什么是马加万呢？二十五世纪前马加万的意思是啥物呢？ What was Bhagavan? Bhagga Ragu Ti Bhagava, Bhagga Doso Ti Bhagava, Bhagga Moho Ti Bhagava. 一个人企图所有的贪、拉、噶、嗔、多、萨、痴、摩、哈，啊，安住伫内在解脱之光里，称作马加瓦。所以，除非一个人的不净烦恼拢已经企图啊，那无袂当称作马加瓦。佛陀是一个马加瓦，一个马加万。你为伊的身上得到启示，啊来发展佛陀感悟的特质，你会渐渐啊脱离家己的贪嗔痴。安尼，你才是真正的礼敬佛陀，才是真正对佛陀有信心。同款， 阿拉亨， 即是伫过去印度的言语里。阿里的意思是敌人，汉的意思是胎人，胎死所有的人，所有敌人的人。哦，一个提倡非暴力主义的人，安怎会去胎人呢？不过，伊是胎死了所有的敌人。什么是咱的敌人呢？不是外面的，外面并无敌人。咱的不净烦恼，才是咱家己的敌人。一个人已经胎了。伊所有的不净烦恼，心内无一点仔不净烦恼存在，安尼，伊就是一位真正的阿拉汉。然后是 三摩三不陀， 伊靠家己的努力来达到完全的觉悟。一个人家己唔努力，啊，用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互伊觉悟，安尼，伊就无了解虾米是佛陀。三摩三不陀，大家人拢必须要用功来解救家己，和家己感悟。 Iti piso bhagava arahang samma sambuddho vidya charana sampanno。 意思是讲，一个人对理论甲实践拢达到圆满的地步，一个人了解上观瞻处的法智慧，然后甲伊运用伫。伊个生性命人，即就是佛陀个特质。 Yathāvādī tathākārī yathākārī tathāvādī， 即句话意思是：伫即世个人，你伊修啥物，伊就讲啥物，除了这以外，无别项。即就是伊所以称作tathāgata个原因。一个人经过了经验，家己内在思想个道路，一直咧。经验内在实相，啊，达到了究竟实相的上尾目标。咱若是自称是佛陀的忠实信徒，咱就必须要遵照这条道路，一步一步去体验实相，一直去体验实相。 Vidya charana sampanno sugato， 这个人所行的每一步路，拢是正确的脚步，伫身体、言语。或者心意念，伊绝对袂去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代志。咱嘛必须要伫自身里发展出这种特质。咱所行的每一步，所有的行为，拢应该为着别人好，啊，无应该去伤害别人。 Lokavidu， 是指一个人已经了解自身内在规个实相的道理，咱嘛开始一步一步。 来了解自身内在规个实相的道理。有得一生满怀着慈悲心，一直咧服务别人。伊35岁的时感悟，80岁的时过身。这45年来，日夜一直咧服务别人，因为世界拢充满痛苦，世界拢有不幸的人。伊发现一个美妙的修行方法，一条美妙的正道。伊逐天睏眠真少超过2-3点钟，而且通常敢若是倒咧保持觉知，其他的时间伊拢咧服务别人，一直咧服务别人。到80岁，伊向地主讲：3个月后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啊！我应该去倒位日月过身的。同时，伊伫印度的丹平某所在，最后伊决定要去古斯那拉古斯城，这是印度上北部的一个大城市。伫一个月圆的后夜时刻，大约透早4点到6点，伊拄要断开日月，伊倒伫一丛树仔下，伊的使者阿兰伫边仔服侍。阿兰突然间起一个念头。到明仔载天光以后，佛陀都无伫即个人世间啊。伊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待伫城内。等伊听到佛陀过身的消息以后，因会认为即个阿兰竟然无来通知阮，也若无，阮至少会来看佛陀最后一面，对佛陀表示敬意。这是我的责任，我必须要通知因。所以阿兰去到城内。通知一两位信徒，消息就像野火共款摊开啊！一大堆人来看佛陀，阿兰毋知影要安怎处理，伊要求大家请排队，请照顺序来占用佛陀。礼拜了后就离开，安尼才会当予搁较济人占用佛陀。即暗得要结束啊，无偌久佛陀就要入灭啦，还有一大堆人等要看佛陀。有一个人来到头前排，就无要刷叮当。伊讲，若是敢若对佛陀的身体礼敬，安尼我是会当得到什么？我想要对佛陀学到美妙的修行方法。我知影佛陀是一位完全觉悟的人，伊知影觉悟的方法。我毋知影佛陀的弟子伫佛陀过身了，是毋是继续教示即个方法？应该可能正确。也可能无正确，所以趁佛陀还活咧，我想要学到这个方法。阿兰听了后讲：“你看，过几分钟佛陀就要过身啊，这毋是教示法的时阵。”不过，这个人坚持讲袂使，无安尼啦。你若是无想要礼拜，就让开一点啊，予别人过来礼拜。佛陀听到因的对话。就对阿兰讲，有人来到恒河边，卡一口仔水要止嘴干，边仔人煞讲，袂使，你袂使啉水止嘴干，敢若会使礼拜恒河，然后离开。恒河的水开始溢出来，慈悲的恒河开始溢出来。阿兰，回来，伊需要法，伊是一个非常适合学法的人，伊需要法，叫伊过来，我要教伊法。到伊过身前，还咧教示法。伊讲，还会当加传法予一个人，我无应该浪费一分一秒。佛陀伊敢若是服务人群，无停咧服务人群。但愿众生得离苦，无为家己求安乐。咱若是培养出即种慈悲心、爱心、善念、无私的奉献，安尼。咱自称是佛陀的弟子，才有实际的意义。有人讲我皈依法，我是佛陀的忠实信徒。毋过，什么是法的？除非伊知影什么是法，若无嘛是无意义的。你若是会当过着符合正法的生活，会当为家己的身上培养出戒定慧。安尼你讲，我皈依法。才有伊实际的意义。法并毋是一种宗派，嘛毋是一种宗教组织。 或是宇宙的自然法则，佛陀向咱解说法有六个特质，咱必须要详细检查看卖，家己是毋是有遮个特质。若无，一个人可能敢若以法为名义，毋过所滥入宗派、信仰等等个分别，啊，家己无感觉。到底什么是法的特质呢？ 萨卡多巴格巴塔达摩，萨卡多 法必须要是会当解说清楚的，无任何秘密，嘛毋是虾米知识人急头脑的游戏。法非常单纯，法一定会当用真单简单的文字来描述，啊来互一般人拢容易了解。除非大家会当了解法，要若无，就无法度遵守法。法是大家拢会当遵守了解的物件，这就是法的第一个特质，需要较多。第二个特质是， 三德提高， 伫家己身体里直接经验到的实相，不管是什么实相，都是法。感悟的人所经验的实相，不是你的。经典里所描述的实相，也不是你的。你的老师所教示的实相，也不是你的实相。只有你自己亲身体验的实相，就是三德提高。不管是靠你的眼睛还是耳睛所直接经验到的，这是你自己的实相，你自己的经验，自己的智慧。刚开始你可能会经验到非常粗重的实相，没关系，你一步一步走到这条正道里，你一定会当体验到愈来愈美善的实相。你探究了整个身心的范围，体验了整个身心的实相，然后你超越了身心，再来经验到超越的实相。第三， 阿伽利古， 要得到修法的成果，并免等到死了后才有成果，毋是叫你遵照各种仪式，啊，等到死了后才升天。出生伫七中天或者十一中天，有时啊人为七中天或者十一中天落来对咱讲，伊是因为修了某种仪轨，啊有即款的成果，即一切拢无意义。当然，伫死了后，你依然是会得到利益。毋过，你若是即摆袂当得到利益，即就毋是正法。你已经行上正法的道路，就一定得到实践正法的利益。只有安尼，才是纯正的正法。若无，就毋是正法。有人开一张晚期支票予我，即张支票必须要到天顶一间无存在银行去兑现，我爱这张支票创啥物？咱必须要伫现实着得到利益。伫我的行为甲成果之间，无应该有任何的界限。你若是真正开始行上这条正道，即马伫遮着应该有改变。伫即世，你的生命着会变搁较好。第四， 阿耶巴西古。 这是法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。若是有人真正开始走上法的正道，伊必须要判断这是毋是真正的法。阿耶巴西古，这字面的意思是：你亲身来看卖，家己亲身试看卖，家己亲身经验看卖。大家来参加像这款的课程，有个人伫第四天，有个人伫第五天。有个人伫第六天就开始想，哦，这个课程有够好，阮老母应该来参加，阮老爸应该来参加，某某人应该来参加。突然间，你发现着，哦，即摆我伫遮是爱观察我的呼吸，我的感受，这应该以后才阁去想。然后阁过一段时间，你阁开始想，哦，某某人过得非常痛苦。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课程，这就是阿耶巴西古。你并不是在玩知识的游戏，你也不是在玩感情或者信仰的游戏，你是真正的经验实相。那个来参加过课程的人说，暗时的开始真正有够好，不是开始有够好，应该是发真赞。 你若是干那将伊当作低收入的享受，安尼开始对你并无帮助。大家来遮修行，因为因亲身经验到，所以挡袂牢会安尼想。当十天结束了后，拄到任何人，因拢会讲：“哦，这个课程有够好，我试过啊，对我真有帮助。你嘛应该去试看卖，你嘛应该去试看卖。”这就是衡量是毋是真正担着正法的标准。若是一个人真正担着正法，伊一定得到淡薄仔利益。当一个人得到利益了后，伊就会想要甲别人分享遮个利益。若是这个人文笔真好，伊就想要写出来，互搁较侪人了解法。若是这个人是一个演讲家，伊就会四界演讲，介绍这个方法。若是这个人真有钱，伊就会想办法捐搁较侪钱，互搁较侪人会当得到法的利益。世界拢有痛苦甲不幸的人，若是愈来愈侪人会当接触到正法，愈侪人会当接触到这个修行方法，安尼因就会当为痛苦人解脱出来，人人会满怀着爱甲慈悲心。有人会想讲，我来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有人捐献布施，我才有机会享受遮个设备。毋是安尼，遮侪人无求回报来为我服务，我才会当遮尔安详舒适来参加这个课程。哦，我嘛应该付出生命连十天的时间来为别人服务。像安尼，有个人就开始来做法工，为其他的同学服务。这就是阿喜巴西国，愿愈来愈侪的人会当得到法的利益。观看布施是非常好的，发心上重要，因为会当让更侪人来参加课程，得到法的利益。你布施金钱好，就会当帮助别人脱离痛苦。不过，若是当为别人服务，会更加好。你布施金钱，解除别人的妖恶、喙焦，或者是布施医药给别人，这拢真好。不过，你布施金钱来成就法的传授，这是其他布施无法度比拼的。你布施的动机是为着要帮助别人脱离因的痛苦。当你服务或者布施的时候，你的心态、你的动机是非常好、非常纯正的。这十天里，你伫咧服务别人，特别当你咧服务别人的时候，你心内会感觉到，哦，这么多人开始学习法了，这么多人开始脱离因的痛苦啊！这十天里，一直咧增长这种波罗蜜、这种法的愿力。伫遮服务过的人，都有这款的体会。我嘛同款的经验，咱开始为人服务的时，修行就会愈来愈坚固。你若是布施别人食物，自然你就袂有妖恶喙焦的果报。同款，你若是提供正法给别人，你家己的法嘛愈来愈坚强，愈来愈深入。就安尼，大家就愈来愈阿喜巴西国。我愈尽力去服务，就愈侪人会当学着法，得到法的利益。这就是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实践法的标准。第五个特质是 Upanishad。 这若是纯正的法，安尼每一步拢会当引导你走向上尾的目标。这条正道直直就像一条干道，一条高速公路同款，一路人拢无弯曲三岔路，行入死巷，袂去行冤枉路。每一步拢引导你走向解脱的上尾目标。这就是 Upanishad。आदि में कल्याणकारी, मध्य में कल्याणकारी, अंत में कल्याणकारी। 开始有受益，中途有受益，上尾嘛有受益。你若是遵守戒律，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受益。你修持正定，就得到搁较侪利益。若搁修持般若智慧，会当得到搁较侪利益。你达到上尾目标的时，搁有算未尽的利益。 你所行的每一步，拢会当带予你利益，带来丰收。你伫这条正道里所做的任何努力，拢无浪费，绝对袂做白工。这叫做恶班哪一个？法律第六个特质是： 八恰当为的达波温柔喜的。 伫感受人体验实相，八恰当是逐个人会直接经验。逐个人可能属于无同个宗派、无同个团体，即拢无关系，或是属于每一个人个。逐个人拢会当靠家己是见证、是见证法，啊得到利益。印度教徒依然是印度教徒，基督徒依然是基督徒，犹太教徒依然是犹太教徒。佛教徒依然是佛教徒，佛教徒依然是佛教徒，这拢无要紧。人就是人，人因为无知一直咧产生贪嗔痴的习性反应，所以变甲非常打扰不安，非常的痛苦。这条正道就是爱咱去除心内不净烦恼，来解脱咱的痛苦。任何人拢会当修持，拢会当得到同款的结果。八十档买得达无，这是必须要亲身体验。你若是干阿伫头脑里想，是无帮助的。伫规个印度的思想境界里，唔管伫佛陀进前、佛陀当时，或者是佛陀灭度了后，伊伫咧教示人，为贪爱的娑婆人解脱出来，为嗔恨的娑婆人解脱出来，为无始无明的娑婆人解脱出来。所以，遮个教示拢敢若停留伫知识个层面里。毋过，佛陀伫遮有新个发现，会当实际来解脱贪爱个束缚。只要你观察你个感受，你会生起贪爱，是因为有欢喜个感受。啊，当无欢喜个感受存在个时，你才会产生讨厌习性反应。所以，要脱离贪嗔个束缚，都要观察你的感受，一直观察感受，这就是八十档买得达无。任何有智慧的人，拢会当安尼修、安尼做。这种修法适用每一个人。以上，这就是法的特质。只要一个人开始走上这条正道，伊就会当了解法的特质，而且一定会当得到法的利益。同款，若是一个人讲我皈依僧，伊并不是皈依某一个出家人，是皈依任何一个走伫这条正道林的人所具有的特质。 苏帕提班诺·巴格瓦多·萨瓦格桑库，乌朱帕提班诺·巴格瓦多·萨瓦格桑库，尼亚帕提班诺·巴格瓦多·萨瓦格桑库，萨米奇帕提班诺·巴格瓦多·萨瓦格桑库。 任何人只要走上这条正直的路、正确的路、道理的路、智慧的路，就当成做一位圣人，咱称为做僧。解脱有四个阶段，若是有人已经达到这四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，安尼伊才是一位真正开悟的人。看到这款的圣者，咱受到鼓舞，咱嘛开始走上这条正道，这就是皈依僧。这种信仰是好的，是有智慧的。当一个人开始实践法，开始伫个生命里培养出这个特质，这就是信、萨达，这是咱的第一个重要朋友。过来，第二个重要朋友，以佛陀当时的话来讲，叫做弥利亚。弥利亚是正勤、精进的意思，而且爱正确的精进。你若是用错误的方式精进，那是未有成果的。安怎做才是正确的精进呢？在阮印度有一个故事，在北印度非常出名的古城瓦拉纳西，有一个月圆的暗时，四个朋友决定归暗，要伫湖林过船，所以因找了一只船。瓦拉纳西是一个出产毒品大麻。大麻甲醇酒的所在，即世人啉真侪酒，佮食毒品、大麻粉， 然后开始去学练过准，过啊过，非常认真的过准，规暝拢无停的过准。天光的时，因发现因的船一直留伫原位，啊，咧创啥？然后有人发现船绑伫岸边树仔的绳仔，根本都无偷开，无人把绳仔偷开。这条无名的绳仔一直存在，啊，你只是不停咧过啊过。老龟身躯动官，你必须要了解这条正道，了解这个修行方法，以智慧来正确用功，安尼你一定会达到完全解脱的上尾目标。要那无，你的精进就完全无采工。这就是弥尼亚精进。第三个重要朋友是萨蒂，念觉知。觉知拢是针对当下代志，你袂去觉知过去，过去的代志你敢若会当回想，你嘛袂去觉知未来，未来的代志你敢若会当去空想。觉知一定爱伫当下，一定是针对当下的代志，毋管是伫表层或者是伫深层，毋管你经验着啥物，你只是去觉知。你若是伫感受里用功，你的觉知就会愈深入。你行路的时候，觉知你咧行路；食饭的时候，觉知你咧食饭。毋过，你必须要同时觉知家己的感受。若是老高感受，安尼即种觉知就无法度引导你到解脱的上尾目标。伊马戏团行钢索的查某囡仔做咧，查某囡仔行伫平安的钢索里。伊非常清楚地觉知每一步，若是伊觉知无清楚，就会跌落来。毋过，伊遮尔清楚觉知每一步，并袂当互伊成做阿罗汉，因为伊并毋知影家己当下身体里有啥物感受，伊毋知影爱对遮个感受保持平等心。伫舞台顶表演跳舞个查某囡仔，伊嘛清楚觉知家己个每一个舞步。毋过，伊并无觉知感受，感受是佛陀教示。你若是以感受来用功，你就当了解感受变化无常的自然法则。以这种了解来保持平等心，安尼你就是行伫解脱的道路里。因为你当咧改变你内心上深层的习性反应，爱了解啥物是觉知，然后。以这种正确的觉知来用功，你就能达到解脱的上尾目标。第四个朋友是定，萨玛蒂。同款，这种定必须要是静定，敢若专注是袂使的。 kusala citta sa ekaggata， 必须要以清净心做专注的基础，也就是讲，心的基础一定要先气度无明，观想形象。虽然会当让你的心变较专注，毋过这并毋是正定。你若是内心有某种贪爱，譬如我成就了禅定，我就会当拥有这拥有彼，这嘛袂使。你若是以清净心做基础来训练心的专注，嘛袂使。你的心必须要无贪、无嗔、无妄想。这个修行所观察的对象必须要是你时时刻刻经验到的实相，不管你可以觉知多久的时间，这就是你的正定。第五个朋友是智慧，班领，平等心，有白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过，若是这种智慧仅仅是文慧或者是思慧，苏达玛雅班领，或者是金达玛雅班领就无路用，一定是爱修慧。玛瓦那玛雅班领，修慧是佛陀对人类上大的贡献。你必须要伫感受的层面里去体验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是这经验感受，而且保持平等心所升起的智慧，会当让你把藏伫内心上深层的贪嗔去除掉。这也就是你伫遮所做的，就是你即世人所应该做的。 你逐天的修炼拢必须要甲感受同在，而且莫生起贪爱、嗔恨的反应。你一定爱，你爱一直来了解着，这是无常的，这是无常的，而且保持平等心。然后，这种平等心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发生作用。你若是干那接受一切感受拢是无常的这个概念，你就袂当在日常生活里得到印证。在阮国家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位非常有钱的人过身啊。根据印度的风俗，伊两个囝共同维持这个家庭一段时间。因为冤家结亏，因决定要分家伙，决定将规个财产每一项物件拢分做两份。全部分了啊，有人发现一个藏伫壁角个细袋啊，拍开来看，发现内面短两卡手指，一卡是普通个银手指，另外一卡手指镶着非常珍贵个钻石。这位大兄起了贪念。伊向小弟解释讲：“这无像是咱老爸所赚的家产，这一定是咱祖先留落来传家之宝，爱咱一代一代流传落去。咱应该保存这个传家之宝。若是将这两卡手指未来分掉，咱就会失去这个传家之宝。我是大囝，应该由我来保管这卡钻石手指。”你来保管这卡银手指，小弟悄悄啊讲，好啊，你欢喜就好，你欢喜来保留钻石手指，我嘛欢喜来保留这卡银手指。然后因就开始虽然过家己的生活，生活总是会拄着各种不如意。这个挂钻石手指的大兄，当春天来的时，也就是讲，生活里拄到如意的代志，伊就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激动。然后春天过去啊，也就是讲拄到时运无好的时，伊就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懊恼。伊拢是失去平等心，唔管面对任何代志，伊就是无法度保持平等心，变甲非常紧张、激动、神经质，而且开始服用镇静剂。这种镇静剂，那种镇静剂，超级镇静剂，这种安眠药，那种安眠药，超级安眠药，一直到爱靠电疗来过日子。这是挂钻石手指大兄的故事。另外，这位挂普通银手指的小弟，伊开始想，阮老爸真小心保存迄卡钻石手指，是会当理解。毋过，伊为虾米要特别保存这卡银手指呢？真内底一定有伊个道理，一定另外有虾米特别个目的。所以伊就开始斟酌检查这卡银手指。伊发现银手指顶面有刻一挂字，写着：“这嘛是会改变的。”哦，这嘛是会改变的。这就是阮老爸想要传互我的。这嘛是会改变的。每一件代志拢是会改变的。伊将银手指挂伫伊个尾仔啊。春天来啊，就是讲拄着如意个代志，伊会当欢喜心来面对。伊并无闪避遮个顺心如意个代志。毋过看着手指，伊讲：“是啊，这嘛是会改变个。”然后当如意个代志过去啊，伊笑笑啊讲：“我着知影代志是会改变个，已经改变了。”伊并无失去平衡的心态。寒天来的时，也就是讲拄到不如意的代志，伊嘛是看到手指讲，这嘛是会改变的。伊并无哀伤，流目屎，嘛无感觉失望。好个歹个，生活里一切的起起落落拢会发生。咱若是了解，这嘛是会改变的。安尼，无一定爱看到手指。咱来看到内在的手指，内在的实相，这是佛陀传授予咱的。哦，这是会改变的。对欢喜的震动，哦，这是会改变的。你犹原是保持平等心，安尼，这个朋友对你来讲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。这五个朋友拢是非常好的朋友， 莫担心你的敌人，只要有这五个朋友伫咧，你就免烦恼敌人会伤害你。爱保持因的纯净性，莫互因受污染。运用智慧，好好来运用这五个朋友，然后你会发现到一步一步，你会走向解脱的上尾目标。敢若剩两天，会使精进来修行啊！爱继续保持平等心，每每日日除了困眠以外的时间，爱一直来保持平等心，莫去管别人，爱家己努力，好好用功，对内心做一遍非常深的手术，将心内非常深的不净烦恼提掉，来得到解脱。你去除偌济烦恼，就会当得到偌济解脱，就会当解脱偌济痛苦。因为咱家己充满了烦恼，所以生命充满着痛苦，爱为痛苦的烦恼里解脱出来，啊，享受真正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。愿恁拢会当享受真正的安详、真正的和谐、真正的快乐、真正的快乐。 特别的舍。